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是、哇，青山啊，故我愁与痴啊。哇，唔讲以为系啲70年代啲恩怨情仇嘅武侠片嘅开场白系啦。咁啊，今晚咧其实讲咩同心理学心理有关嘅问题啦，亦都同可能同禁锢啦、驱逐咧有关嘅话题。咁讲呢个话题咧，除咗有远行啦、嘉齐同埋我之外咧，我哋都请咗咧呢方面嘅一个研究者，年轻嘅研究者陈俊奇，咁同我哋一齐分享啊。你好， 你好。 咁啊，边个点嗌你啊？ 俊奇啊， 俊奇啊， 你好啊。咁啊，俊奇咧亦都系远行同嘉齐嘅高足啊。咁啊，介绍咧就。交俾你啦。 好啊，咁俊奇幾年前都跟我哋讀書啦，係啊喺課堂上面都係我哋嘅高材生啦。咁而家就去到加拿大喺麥嬌大學裏面讀書咧，之前就喺英國 LSE 咧讀咗一個學位嘅。咁而家咧最主要研究嘅方向就應該係同權力啦、精神病啦，同埋一啲心理嘅研究啊，相關嘅歷史有關。係啊，冇搞錯啊？ 冇啱啱。 係啊，咁我哋今日個題目其實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就係我哋講親精神病喺香港，其實由細到大，而家可能少啲啦。就話你嚟自青山，係咪青山就範啊？咁所以青山醫院係我哋即係今日可能都會討論嘅其中一個主題啦，就係點樣殖民地時代點樣去處理精神病。咁啊，即係透過顧我就係、是、透過禁顧嘅方式啊。咁呢個禁顧嘅方式，我哋喺之前同阿 Harry 一集我哋講精神病嘅歷史咧，我哋都討論過，就喺、是、前現代啊，傳統中國又好，西方世界又好，通常以隔離嘅方式咧嚟處理嗰啲精神病，所謂精神病患者啦啊。咁呢個我諗係即係我哋今日選題嘅重要嘅原因啦。愁同埋痴咧，我哋即係我同阿卓賢都討論過，其實兩個字眼我覺得比較特別嘅。痴就係我係痴，痴痴呆呆，痴線啊，即係嗰個意思。咁但係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其實我哋諗唔係好清楚。 係啊，嗱，痴字好微妙。嗱，我哋話真係精神病啊，俗好通俗，唔準確話你發癲啦，係嘛癲。咁啊，發癲嘅人咧，痴呢個字咧，有一種執著喺度。我哋會覺得有一個人癲咧，一定係會好執著某啲嘢執著啊，可能係仇，可能係恨，可能係怨，可能係任何嘢啊，令激發到佢，令佢癲咗咁樣。咁所以咧，佢咧就好恐怖嘅，好可怕嘅。我哋就要小心佢，要處理咗佢，即係咁。即係譬如話，我當嘉齊啊睇書睇到好迷嘅時候冇事，睇到痴咗啊，依個睇書睇痴咗要送佢去清散，禁顧住佢。即係咁，然後就有問題啦。咁啊，睇書睇到痴咗。即係話佢好專注、好專心、好執著去做一件事，係嘛？但係咁結果係要送入青山，點解咧？咁但係如果我好執著，即係執著，點解要送入青山？去到咩條線係點咧？係嘛？咁背後就係有好緊要嘅問題，就係邊個人去判斷你係有問題啦？邊個人判斷你係痴咗啦？咁然後痴咗又要點樣去處理啦？又或者翻去問個問題就係、是：咪癲其實係會咩事？我哋點樣去睇癲瘋狂？其實係咩嚟？ 喂，同埋仇，我哋係講仇到一個地步，仇恨其實對一個人有一個好強嘅惡感。咁呢樣嘢可能冇咩嘢嘅，即係私人嘅感情嚟。但係到會做一啲行動出嚟。可能一啲極端嘅行動，仇殺嘅，或者係可能係一啲極端嘅暴行，好血腥嘅。咁我哋呢，我哋通常會歸類佢係痴線，係咪啊？瘋狂嘅一啲行徑。咁我哋即係選題，可能就係從呢啲咁嘅角度嚟出發啦。遠行有冇補充啊？ 我知道咧，俊奇個研究係好特別嘅，因為佢咧係會即係集中翻起19世紀時期，想去睇下到底即係當時殖民地官員去管治一個殖民地嘅時候，佢點樣去評價邊一種人係叫癲嘅，係叫黐線嘅。因為好似我哋仲記得 Harry 嗰日都有講過話，有啲人真係實在太執著到一個唔正常嘅地步，咁就會係一種精神病嘅情況嚟噶嘛。咁但係到當時嗰陣，其實嗰啲醫官去判斷嗰個病人係咪真係精神病或者是不是痴線呢，其實是很值得我們去深究到底當時的醫學的發展的技術 去到哪一個地步。 先問一個問題，你覺得什麼即癲是什麼，為什麼其實你的即癲其實是什麼意思？ 其實在中西方兩個有不同的語境啦、我主要研究在西方下、你在英國、在美國等等地方，他怎樣理解insanity 呢個現象啦。其實在20世紀中，即是1950年代之前，其實他們一直都精神病患科或者是一直都被人救病為其實他們是完全醫不到，很大程度上是醫不到癲狂的人的，所以他們一直都是用一種叫 moral treatment 或者不同的藥催眠藥等等來令到個病患安定下來。所以其實當時我們研究1950年代之前的精神病史的時候，都是關於講 confinement 講禁固，他怎樣控制一個人在不同的場景之下來 接受不同所謂的治療，我哋叫做，而當中可能就會包括他們覺得你在一個好好的環境，通風的環境之下，吃好吃的食物，有健康的營養，其實就已經代表你可能會更加傾向會康復了，這個過程下。所以其實當時在西方語境下我們講精神病或者是癲狂的時候，其實是一個比較傾向於是一個輔導的作用，叫 moral treatment 來去輔導你去醫療的。 嗯，即系癫咧，就系、食好住好就会好翻嘅。 咁可唔可以扮癫入去嘅咧？ 当时都有人系特登扮癫入去嘅， 即系有扮。 因为当时喺英国社会喺十九世纪末，佢都佢都有个争议，就系佢咁想俾咁多福利去呢啲穷人啊、癫人啊、罪犯等等，呢个都系当时好大嘅争议嚟嘅，都系属于。 但系如果咁样嘅话，咁佢都几人道主义立场出发。 佢当时都一个好人道主义立场，想去帮到唔同人。就是、你见到有好多传教士啊、医生啊等等嘅人尝试去参与呢场嘅类似讨论同埋立法，去制定一啲叫lunacy legislation， 去针对翻究竟去研究翻英国政府点样处理呢班类似叫 insane 癫狂嘅人。 不如话话人道主义地去处理所谓癫狂问题咧？咁我哋首先即系我觉得喺有時我哋今日咧話人哋係發癲，咁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講法嚟嘅。我哋有時可能都會好刻意限制自己唔好講呢咁嘅説話。咁但係咧，癲係咩意思咧？其實如果即係我譬如睇翻對我對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嘅古籍嘅理解咧，即係癲呢樣嘢其實唔係淨係指一個人精神狀態突然之間失去咗個規範。而是面對住一個人生極端的處境，咁所以即係上集我哋同阿 Harry 提嘅時候咧，佢講個壓力創傷後遺症嗰啲理解咧，其實對於我哋中國傳統講癲係非常之相似嘅，因為一個人唔係生出嚟佢係癲狂嘅，咁係會另一啲處理，咁但係可能會經歷過一啲人生嘅一啲苦難，譬如突然之間屋企人過世，或者係有啲親友橫死，或者係遇到一個好大嘅挫折。突然之間令到嗰個人咧失去咗佢原本嗰個精神穩定嘅狀態，咁呢個就係癲。係 啊，嘉齊講得好好，就係、當我哋講譬如詩詞啊、文人嘅處境嘅時候咧，我哋話國家不幸，詩家幸。呢、這個當然好好好好淒涼，但係我哋話寫詩嘅人或者好多文人喺一啲咁嘅極端處境裏邊，會有好多好特別嘅爆發。嗱，杜甫一個啦，蘇轼一個啦，但係只要蘇轼烏台詩案嘅時候，其實爭啲死，係坐監一百日。到啦，咁然後放翻出嚟，冇事走甩，咁但係都被貶，一直咁被貶落去，而且受好多次官場嘅爭議。我哋話喺嗰陣時開始，佢嘅一個詩歌嘅即係嗰種沉鬱啊，佢裏邊嗰種力量啊，同埋好即係種種嘅總爆發就係嗰個力。其實我哋會成日都講，佢絕對應該係有壓力創傷後遺，或者係應該係受瘋狂邊緣。如果係我一定死嘅。 杜甫喺嗰陣時之亂之後嗰個爆發就係咁樣啦。 即係好，我哋會成日會覺得癲咧喺古代文化嘅語境裏邊咧。某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嚟嘅，即係某程度上是一件能量嘅爆發嘅結果，或者係令到一個人可以做到一啲能人所不能嘅事嘅結果。咁當然呢種人可能係被即係有啲可能有某啲人演變成有啲合氣啦，有啲合意啦，都係從呢個癲字啊、狂啊呢啲嘅情況係嚟嘅。咁即係譬如英語，你正話都有講啦，現性nomadic，即係我哋都會話同人狼有關係嘛，越完變人狼，即係我哋受到某啲嘢驅使，令到自己進入一個瘋狂嘅一個狀態。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以呢種嘅情況，相對比較值得原諒，即係因為你唔想啊嘛，你被到某啲嘅力量驅使而成。咁所以可能亦都回應咗你正話講嗰樣嘢，就係點解要照顧佢哋，因為佢唔係本性而始嘅，其實可能係受到某啲外力傷害而變成咁。 其實都講翻，因為啱先我哋講個癲狂，首先講翻西方語境，其實佢一直都係有唔同嘅字眼嚟定義insanity、lunatic、madness 等等，佢有唔同嘅字眼形容，其實佢一直都未有一個好明確嘅定義界定。而更加有趣嘅喺中方，即係喺中國嘅語境之下，其實近年嘅研究都指出，其實中國一直冇一個叫精神病嘅概念嘅，喺文初以前，佢一直覺得癲狂簡呢三個可能喺醫書記載嘅字眼，其實可能只不過係形容一個行為。而唔係一種疾病，所以佢哋會認為佢哋有癲狂嘅行為嘅時候，佢只需要喺屋企可能係療養一陣時間，其實就可以重回理恢復理智嚟去行走喺社會當中。所以當時我哋研究翻，可能喺清朝、明朝嘅時候，你會見到癲狂嘅人其實佢冇俾人禁固喺監獄等等，佢可能仍然可以喺街道不斷行遊走，你會見到癲狂嘅人。所以同我哋而家理解精神病或者覺得係一個病人係完全係兩回事嚟嘅，所以係叫。 是啊，即是我哋讲人道处理咧，譬如喺明清时代有啲 譬如有個好出名嘅組織叫相識扶癲局啊，即係總之主要係識就係、是、識字啊，即係嗰啲所謂識字文化啲字字咧，大家要執起佢啊，然後好好地去處理佢啊，咁樣即係就請啲可能係所謂癲人。癲人係咩咧？佢就係面對住人生極度困苦嘅人，咁啊嚟到去做嗰啲咁嘅義務嘅，即係執嘢嘅工作，然後俾一個薪金佢，咁啊能夠去嚟到養活佢，咁啊即係做啲好宗教嘅嘢。咁嗱，即係所以係都係勞動地得到一啲報酬啦。咁但係某程度上都係一種供養嗰啲所謂有精神狀態不穩定、生活狀態不穩定嘅人嘅一個處理嘅方式咯。 但係咁，我聽你咁講咧，其實你會我會假定到一樣嘢，就係我哋其實而家有陣時對於精神病或者癲狂嘅理解，就係好似會有一種攻擊性。所以就係咪因為有一種咁嘅我哋有一種咁嘅假設，即係有啲暴力嘅傾向或者攻擊傾向，所以我哋後尾發展出嚟咧，就以一種禁錮嘅形式去治療。反而調翻轉頭先嘉齊你所講嗰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好似係假定咗佢係冇攻擊性噶嘛，所以佢先可以繼續出嚟嘅，即係好似正常人咁去做一啲嘢。只不過可能我哋嘅對佢哋嘅要求就冇咗咁高，但係後尾就好似發展落去就係我哋會成日都會假定咗就係癲嘅人可能隨時會唔知會做啲咩事啊，拿起把刀啊斬人啊之類。咁所以係咪就因為咁，所以要即係困住佢去咩，即係去照顧咧？定係會唔會有呢種假設性？ 其實喺傳統中國都係有嘅嚇，即係某程度上啲家人。就是要去照顧所謂癲人，咁最好就揾間堅固嘅房子鎖住佢。喺張琪話都唔係一定噶嘛，你屋企冇嘛點算？咁啊，即係呢個係即係都係掩耳盜鈴啦，將嗰啲所謂癲人盡量喺社會上邊移走啊，喺視線以外，希望佢哋唔好出嚟去騷擾其他人，就係、是、咁樣處理。咁啊，呢、這個即係可能係傳統嘅一個做法啦，都係隔離為主。 所以嗱幾種啦，我哋話有所謂隔離啦，係咪啊？你或者話揾嘢困住佢啦，或者話疏導佢啦，俾佢周圍行嚟行去啦，點都嗱，即係古今中外其實有各種唔同嘅方法。咁但係好似慢慢隨住現代發展、現代醫學發展咧，又好似有各種各樣嘅新嘅演變。而對於呢種瘋癲嘅定義咧，亦都有呢個變化。咁其實我哋嘅實質處理係點咧？因為下一節咧，我哋同俊奇咧一齊咧，同大家咧就係好好傾下，究竟如果啊，即係瘋狂會係咩地步？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嗱，咁我正話講咗啦，就係呢個精神病啊，或者癲狂嘅時候，解決方法好多啦。咁屋企有病有能力，咪揾個地方照顧佢咯。 整間硬啲嘅房，係啦，硬淨啲嘅房。 如果佢冇好似冇乜殺傷能力嘅，都係周圍浮遊嘅啫，即係有啲失智啊、失神嘅，俾佢周街行下咯，係咪啊？咁如果有啲好嘢俾佢食，有啲好嘅環境俾佢住嘅，咁啊同當時醫肺腦咁嘅情況啦，就擺個地方靜養嘅，可能會有幫助咧。咁但係。我哋聽落更加多嘅情況係咩咧？就係將佢放逐，即係送佢走。送佢走咧，就簡單嗱。送驅逐呢樣嘢咧，其實個個地方都有。咁啊，成日都聽呢啲即係普通古仔，就話英國最中意放逐咧，放逐去澳洲。有咩就放逐咧，就放去澳洲。咁啊，亦都有聽過咧，香港咧港英時期啊。放逐亦都好常見嘅，我哋驅逐你出境，驅逐你一年，驅逐你永久，佢將你驅逐出境都得嘅，佢只要送走就得啦。 送翻俾大清。 譬如胡志明當時被驅逐嘅時候咧，仲想話送佢翻去越南嘅，即係送佢去死啦，即係亦都有啲咁嘅諗法去做。咁所以驅逐咧，亦都可以係一種手段啊，將一啲我覺得不受歡迎嘅人咧，將佢送走。嗱，咁政治反可能係一種人啦。啊，當時即係你中意邊個，我唔中意你咪送走。但係精神病有啲唔同，佢好。被歸入為一種病係嘛，亦都可能係如正話上一次講，佢未必想嘅，佢唔想嘅係嘛，咁有啲受到人生嘅打擊，咁所以變成咁。咁所以咁嘅時候，驅逐又係點樣處理嘅咧？ 咁其實睇翻喺1850年代開始嘅港英時期管治嘅時候，其實佢哋喺1870年代開始建立咗瘋人院咧，叫做 Lunatic Asylum。佢哋當時嘅做法其實主要係可能會有警察喺街道見啲遊蕩嘅人，通常呢啲人都係外籍水手、中有孤呢，佢哋可能係生活比較低下階層，跟住佢哋人工比較低，佢哋只可以透過一啲賭博啊、酒精啊，甚至可能係照妓等嘅娛樂嚟滿足生活，所以佢有時候會梅毒感染梅毒，跟住細菌上咗腦，跟住有時候可能影響你精神失常啦，甚至係可能會導致到破壞成個社會安定，而警察有時就會捉咗呢批人入去監獄，而其有趣嘅過程就係、是。 當我哋講診斷過程，其實呢個時候唔係由醫生去做主定、做意見嘅，就係通常都係由監獄嘅一啲監獄長等等嘅人去決定呢個人係咪精神病，佢有冇一啲癲狂行為威脅到社會，而就再會轉送去 Lunatic Asylum， 即係瘋人院度。當時床位比較細，所以可能得十個位左右，喺1870-80年代嘅時候。而殖民政府就因為拒絕承認有香港人呢個身份存在，所以就會將所有非香港人送翻去本國，就例如中國水手、中國嘅姑姑就會送翻去廣州芳村醫院，或者係將外國嘅水手就送翻去本國，例如去德國、英國等等都有常見嘅存在嘅，係。 哦，即係都係送走，最簡單嚇。 兩個問題咧，第一個問題就係有冇香港人呢樣嘢。如果沒有香港人的話，即總之你有問題的人就不是香港人了，是不是？這個是 最簡單送他走。第二個處理呢，就是凡是那些譬如是警察眼中見到有問題的。那我不知道我們今天的傻人發現案會不會跟即當年有這麼多關係，這個我真的沒有考究。 即不知簡單，癲的就送中，英國水手送英，法國水手送法，全部送走了，是不是一天一天都光了。 但我要留意，其實當年的香港和我們今天可能香港還有些不同。最不同是什麼？當時有大量吸毒者嘛，他們即長期服用精神科藥物，就是鴉片，還有剛才你說的那些性病啊，那些處理可能是又不是很好，再加上可能酗酒的問題，長期在壓力之下，在薪金很低的情況之下，勞動那種創傷或者那種對社會的不滿，很容易就有我們今天眼中覺得是破壞秩序的人會出現。 同埋以我所理解，開埠初期嗰個犯罪率之高啊，就係非常之嚴重。甚至乎有人即係有呢個數據都話，即係基本上你離親十分之一嘅都坐過監嘅，即係你跌過你都俾港英拉入去監。咁而當時都有講過大館，即係今日嘅大館個監獄嘅惡劣嘅情況啦。其實之前啲集數都有討過，自古路不通風嗰一集都有講過中間嘅呢個問題。咁所以你面咗個好惡性嘅循環嘅係嘛？咁佢嚟嘅人都係水手啦、低下階層啦、嚟揾食嘅一啲男人啦。咁佢冇路可行啦，咁佢有佢自己嘅需要，可能佢有嫖妓啦，咁然後就染咗各種各樣嘅疾病，咁然後又自然有問題，咁所以你會發覺佢係一個好難去解決嘅社會問題，咁而用嘅方法可能就係驅逐為主啦。 因為其實當你講驅逐嘅時候，都要諗翻佢另一個做法係咩咧？其實就係監禁佢 confinement， 好啦，放佢喺精神病院。而當時其實唔單止喺香港，你喺英國、美國各個社會都有一個好常見嘅問題，就係當你嘗試去囚禁一個精神病人，你決定去醫佢啦。但其實你怎樣衡量他是否醫好了呢？你用什麼指標決定他是一個回復理智，甚至你覺得你用我們剛才說的 moral treatment， 就是放在一個很好的地方，有通風，有好好食物，給少少勞動他，讓他再改造這個人，但其實是否真的有用呢？而這個問題都一直去繁衍於世界各地。當你有精神病院的時候，你會見到他入住院人數只會不斷上升，從來沒有下降的，因為啲人不斷住在入面，所以去到1934年代都開始討論翻，其實究竟點樣先可以處理翻呢批精神病人，而唔係淨係長期咁養住佢哋喺精神病院咧？ 係啊，即係20世紀都係話有弗洛伊德啊，係嘛，都講啊，心理學每一個人都可能有啲嘅精神病喺裏邊啦，係嘛，咁而亦都有啲種種嘅即係對心理健康嘅發展嘅呢個部分啊。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其實民國嘅時候都有好多講心理學家開始嘅嘢喺中國出現啦。而喺1923年婦女雜誌啊，周作人咧佢寫1月1日啊，即係過年新年嘅時候寫登寫一年，我哋應該要俾睇咩書？心理健康咧係甲一咧就係生理健康，即係生理甲二咧就係心理健康，即係其實心理學啊，即係呢兩樣嘢就係當時咧大家要睇嘅一啲嘢。咁熟悉民國史都知啊，即係婦女雜誌係當時好重要嘅一本嘅刊物啦。咁佢當時都係即係俾大家去即係重要去睇嘅一啲書。咁所以代表啲咩咧？就係以當時其實都見到大家都關心緊呢個話題嘅，起碼係即係城市嘅人會知道心理健康都緊要，都要處理去睇。雖然未必好熟悉裏面有啲咩部分啊，但係當然咧裏邊開始已經討論緊呢啲嘅話題。 所以你會看到呢，其實當時即係頭先阿俊奇都有講到，其實嗰陣時香港嗰個精神病院咧個床位係好有限，所以其實香港政府一個做法咧，或者港英政府嘅做法咧，就係將啲人全部送走。咁而當中其實我就開始喺度諗啦，其實佢送走咧就只不過將啲人分散開去。咁但係問題好似話齋就係頭先你講到，就不停會有人入噶嘛。 今日送走佢，聽日翻嚟 啊。係啦，你即係其實你就係不停咁送走。其實有冇啲數據展示到就係送走其實有幾大量咧？ 其實睇翻數據嘅話，中國人基本上 八成九成都是會送回去廣州的，其實很大、嗯、 但是沒有回轉頭的了，多數 這個就未有證據顯示到，但比較有趣的是、哦、當我看回外國人的數據，它可能是比較含糊，數字不清晰，但其實都可以推斷到，因為是很困難的，就好像我們如果你要一個殖民政府和一個、真正的國家一個有外交關係的時候，你要推論回你怎樣遣送回去、其實就好像我們現在面對的困境一樣，都是你香港政府根本沒有能力跟人去 bargain， 沒人去討論、所以可能你有一個德國稅收留在這裡，但很多時候都是德國政府就不認這個人，即使他有 passport， 他有所有證明身份的東西都好，他會拒絕接收這個人，所以他們在文件看到他很多、外交的糾紛，就是香港政府沒有能力將這些英國人、美國人、德國人遣送回他們的國家，永遠都是滯留在香港，就是由香港政府承包他們的給錢，而最後多的例子就可能會將一些德國人、法國人送回去英國療養，由英國政府自己給錢、因為香港政府實在壓迫不到這個這麼多人在這裡留在這裡、 是的，你說要送走而已，他擺明有病的時候大家都不願收， 大家不願收 真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的 我覺得最神奇是什麼呢，如果我們是說送走是一個有效平價的方法、為什麼還要整個10個床位在這裡，這才神奇， 因為他都要一段時間才送得走的嘛、 即 是你要處理一下他的暫居這樣、因為其實我記得我看過一個報告，就是講到有關於戰後青山醫院興建了之後，他的報告裡面都有寫過，其實一個精神科的病患者大概要住院接受療養的時間呢，是要一年到一年半的、即是最 basic 最基本、所以你會想到其實你如果你不停地增加病人呢，你的床位是十分之緊迫的、所以他當時其實在十九世紀的時期特別，那你殖民政府就一定是要用盡任何的遣返方法將人整走去、因為再加上你那時的醫療也都未去到真的怎樣去治療呢、我們可以 無計可施， 是的，無計可施，還有也都沒有一個真的很專門地說什麼精神科醫生，因為我沒有記錯那時候其實醫官都是普通醫生來的，是 他們其實沒有接受任何特別說精神科的 training， 他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醫生、覺得、這個人他行為怪異，他可能符合某些條件的時候就決定將他送走或者放精神病院了， 咁所以其實扮病都可以離開。 所以其實有啲人都話個精神病院同監獄其實有好大相似程度，呢、這個程度上喺十九世紀末其實都可能係一個啱嘅説法嚟嘅，都係。 即可能都係擺埋一堆，或者喺官方立場都係同一種嘅機構啊，都係監禁住啲人或者送走啲人嘅方式去處理。 但個名好聽啲，我療養你，我俾治療你，但其實入面可能同監獄都差唔多咁 worse。 即係監獄係好明顯困住一啲有明顯。外顯罪行的人，咁嗰啲外顯罪行，譬如經過法庭嘅審理，佢係犯咗某個法條嘅，咁所以然後就要困喺監獄當中。但精神病院或者精神病嘅一個機構，佢個恐怖之處啊，就係佢嗰個處理唔係一個好外顯嘅行為嘅導致，即唔係一個罪行導致嘅，係好主觀地可以判斷。 所以我哋對呢個精神病院有好多幻想啊、猜測，好似高街嗰、那個係點樣變咗鬼屋呢，就係 呢個其實一方面可能係因為殖民地日軍統治個時候都用咗高街嚟做 精神病 某啲作用，唔係可能收留啊、屠殺等等， 所以都可能。鬼故呢個成因都可能好複雜， 係啊係啊，所以你會見到即係佢都係用一種禁固嘅方式，但其實亦都有用好。特別就是個精神病其實好近民居，即係嗰陣時你高街其實你側邊已經是民宅嚟，即係住所嚟㗎，其實真的很近民居，亦都看到就係當時其實係咪殖民政府無計可施之下要咁樣做咧？ 其實因為睇翻報告都有話，當時嗰間精神病院企對民居有好大困擾，因為佢聽到。可能佢有報告話，你喺附近你住過，聽到人大嗌，隨時有個女人，佢可能有個女人就每日 keep 住不斷大嗌，佢話好似 keep 咗一個月，不斷夜晚兩三點大嗌，就影響民生，之後就都導致咗其實佢都令到殖民政府反思翻，重新思考，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危險嘅計時炸彈，佢究竟點樣處理呢班永遠都可能會滯留喺度嘅人呢？ 我講舉一個例子，即係精神病人嘅即係親歷，我自己以前住喺柴灣。咁柴灣出面有個柴灣公園啦，咁搭地鐵嘅時候每一次都會經過柴灣公園嘅。咁柴灣公園咧，柴花柱同柴灣中間咧有個鐘樓計時嘅。咁原來咧以前喺九十年代嘅時候有個女人咧會圍住嗰個鐘樓下邊喺度行嘅。咁我睇咗佢好耐，因為每一日搭車都會經過。咁發生咩事咧？咁然後咧佢就行啦。咁然後我亦都好無聊，咁我睇下佢行嘅速度，因為佢行得好慢。咁然後我發現咗一樣。 哦，好驚天地嘅嘢，咁又同屋企人講，冇人去相信我，就係咩咧？其實佢行嗰個步速，佢咁樣， 哦，係跟住 個圈嘅速度咧，係啱啱好一分鐘。咁然後我就同我媽講話，媽咪，佢係彈緊支分針，佢當時嘅講法就係話。你佢都係傻噶啦，你唔好同佢一齊傻啦，唔得。但我話唔係喎，其實咁樣證明佢唔係傻啦。你明啊？佢可以自己有理性地去模仿一支分針，然後圍住佢模擬一個鐘嚟行。咁其實係好即係，但係佢背後一樣嘢就係、是、嗱，你正話講有啲人可能對外有影響，但係亦都有呢種人，即係佢可能佢點即係點解 無傷大雅？ 點解我哋人類社會唔可以接受一個人可以扮一支分針咧？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啊，咁就讲个古仔话扮分针啦，然后俾一众咧同样疯狂嘅队友咧提醒，其实系一支秒针嚟。 你做分针啊嘛？ 系啊，我系计时做分针， 我计 嘅 时针， 一分钟绕一个圈嗰支咧系秒针啊！对唔住各位小朋友同埋中小学生啊，我介讲错咗俾大家， 好大罪啊！ 你肯定唔系 D S 年代冇读 嘅。如果你系医官咧，就判断我应该送。 应该疯狂， 疯狂， 疯狂。 系 啦，你又想好食？ 正话都讲啊，驱逐啊，系当时其中一个情况。咁啊，判断有冇啲咩细节系有趣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其实判断嘅环节系非常之系，当我哋讨论医学嘅时候，可能大家印象就可能会有好精密嘅判断，有一个一定嘅程序。但其实望翻十九世纪中后期嘅时候，呢啲过程都系非常之粗疏，你唔需要一定嘅。訓練履歷，你都可以就咁去。你喺監獄，你覺得呢個人癲嘅時候，你就已經有權力去將呢個人送精神病院。而喺呢個情況之下，你會見到呢個過程係同醫學而家印象差太遠啦。即使你可能你講歐美國家嘅時候，我哋講判斷精神病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都唔係話醫生做曬所有決定，因為係一個家人送佢去一個精神病院，而醫生點樣理解嘅，全部都係單憑。好多時候都係靠家人俾嘅口供證詞嚟決定佢係咪癲嘅，所以好多時候我哋當我哋討論到喺早期啲精神病科發展嘅時候，呢個診斷嘅過程係非常之相對而家係算粗疏，算係 因為正話其實你都有講到啦，即係如果佢係受到細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之後嘅腦受傷，譬如瘋狗症之類嘅受傷，咁佢呈現嘅面貌同佢有精神病嘅面貌，咁可能。好接近或者有啲嘅情況係相似嘅，咁但係佢哋結果好唔同噶嘛，即係兩樣完全唔同嘅病因而嚟嘅一啲嘢。咁但係如果同樣被歸係精神病，同樣嘅處理方法咧，即係可能害咗佢哋都唔定。 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是、其實當時你係冇，其實係因為冇咁多醫生啦、啊，亦都另一方面亦都會反映到就係你其實嗰陣時嘅醫學水平未去到嗰個地步，所以你會變咗就係、是、我其實當中聽到俊奇講一樣嘢都幾重要，就係、是、你屋企人嘅表述。即係其實屋企人嘅表述係咪真係一種好專業嘅意見呢、但係當時就已經係會當作一種專業嘅意見，作一個嘅評定咗呢個人就係有冇精神病。所以當時其實我諗運翻去芳村呢個精神病院嘅華人應該係十分之多。 係因為當時即使你係可能你低下啲水手孤立佢，俾人運送翻去啦，佢有啲其實有啲資料都顯示嘅，佢可能。個人都比較想去中國地方接受治療，多於你喺一個香港殖民地接受治療，所以好多時候芳村醫院其實係一個比較複雜，因為你可能係受殖民地政府資助，你係俾外國傳教士營運嘅，但其實你可能當地你可能去到翻中國，你可以接受翻中國嘅療法，例如可能係一啲草藥啊、占卜啊、文脈等等，所以其實我哋理解翻中國精神病同西方交流之間係一個好有趣嘅過程嚟嘅，都係。 原來我都想同你即係問下，我哋記得啦，即係講醫療史嘅時候會知道，早期嘅時候咧，西醫係好短缺嘅，即係佢作為一個重要嘅一個資源，重要一個資源，可能醫本地嘅外國人，其實已經用到渣到乾啦。咁真，所以其實會唔會處理呢一種精神嘅問題嘅時候，基本上就唔係用緊。嗰啲咁寶貴西醫資源， 仲補充一下添，就係東華醫院之所以成立同埋佢興盛，係因為本地嘅華人唔係好贊成或者係喜歡信任西醫嘛。咁呢個情況更加係喺個精神病嗰個世界、精神醫院嘅世界，其實都應該都係相關嘅。 係啊， 因為我哋望翻你，即使我哋喺精神病院見到只可能係部分人。 可能你一啲人選擇唔送去精神病院或者冇俾人拉中嘅時候，可能屋企人會選擇喺屋企自己照顧佢。呢度已經一批人啦。跟住甚至亦都有有講到係東華病院其實一間叫癲人房，其實係專門籌緊一啲華人嘅病人啦喺入面，所以你會見到唔單止精神病院入面，但其實可能喺民間佢自己有本身自己嘅做法去營運呢樣嘢，去改善呢樣嘢。所以當我哋理解精神病，其實唔係一定要就係理解西方醫學，可能喺中方佢自己民間有好多自己嘅方法去醫療呢樣嘢，都好過去送去一個殖民地一啲醫官一啲外國人就治療嘅。 嗱，即係我哋香港都叫做嗱喺西方社會啦，即係我哋香港呢啲都叫。即係南方地方啦，又熱啦，即係有各種各樣嘅傳染疾病啊，橫行嘅地方啦。咁簡單講就係佢即係西方社會都可能視香港或者啲即係南洋啲地方，視為同佢哋本土唔同嘅地方。咁呢啲精神病嘅處理會唔會亦都有啲嘅處理嘅方法嘅唔同，或者觀念上有冇唔同？ 其實呢個就要牽涉到一個比較重要嘅概念，就叫熱帶醫學啦。就係當時歐洲人發展殖民地嘅時候，佢會去到唔同嘅地區。或者唔同氣候唔同嘅地區啦，佢哋感染上唔同嘅疾病，例如瘧疾啊、等等嘅傳染病風係類似嘅疾病嘅時候，佢哋可能會例如有10個歐洲人去，已經有4-5個會死咗，所以佢哋要解決呢個問題嘅時候，就開始研究喺唔同地區嘅疾病究竟發生咩事啦。而當時有一套理論出咗嚟，就係話歐洲人可能接受唔到一啲熱帶所謂嘅熱帶地區，可能喺香港嘅氣候都好潮濕酷熱，就令到歐洲人特別容易 死亡 有病啦，甚至可能佢讲到可能太阳辐射太高，令到佢哋更加脆弱，或者甚至讲到其实呢片土地唔适合香港人，唔适合欧洲人生存。而睇翻香港嘅例子，我哋睇翻殖民地初期发展嘅时候，佢都有讲到类似嘅嘢，就系话香港呢个潮湿酷热同埋太阳咁毒辣嘅地方，根本唔系俾人殖民嘅地方，根本唔可以发展。其实可能话你发展殖民地系一个错误嘅决定，甚至乎更加极端嘅人就会话啊，可能你单单欧洲人喺香港生存生活已经令你癫狂啦，令你变得 insanity。所以其实呢件事都显示到某程度上，我觉得遣返翻英国、遣返翻欧洲都系一种可能比较合理嘅处理方法嚟嘅。 即系讲热带医学，真系其实我唔止喺欧洲社会，即系其实中国都有啲咁嘅故事啦。譬如嗱，等瘧疾，以我所知系世卫而家讲咧，即系以叫昆蟲啦、蚊蟲啦，或者動物啦，致死之中世界最出名嘅疾病，藥仔應該死最多人嘅，因為蚊係即係致病源啦，而死人數係最多。而我所知，蒙古人南下，其實基本上咧去到廣州呢條邊線之後，再向南咧就有危機啊，因為佢哋發現咧廣州以南咧基本上藥疾咧就好嚴重，基本上有瘴氣啊，即係冇辦法。喺度可以長期駐守，你行過突然間會死嘅，冇辦法處理。咁呢個對佢哋嚟講係非常之大嘅噩夢嚟嘅，即係你蒙古兵落到嚟真係不得了，真係陰功。咁而別古成為咗一個天然嘅防禦嘅屏障，即係覺得你都不能久居嘅一個地方。咁去到廣州市以南咧，基本上就係唔會長期留喺度。嗱，背後講一樣嘢就係，就算係北方人又好，其他人又好，都視依種所謂熱帶疾病或者藥疾成為一個噩夢。咁精神病點解同藥疾有扯上關係咧？ 其實同傳染病唔同，精神病係一個喺當時係一個好主觀嘅判定嚟嘅，就係、是所以啱先我講到佢未有一套好完善嘅制度，可能係診斷制度啦，所以好多時候精神病會係一種被利用嘅藉口，就唔單止喺香港，可能喺印度啊、非洲等等，就例如好出名喺肯亞嘅貓貓 rebellion， 佢都有講到發生咗之後，其實殖民政府係一個好籠統，但用一種精神化。成件暴動嚟講到話，可能係呢啲非洲人佢有暴力傾向，佢本身天生已經係有一個精神去想自毀啊、自殺傾向等等嘅時候，你會見到精神病呢一套說法、呢一套 narrative 會變咗一種工具去操控一啲當地殖民嘅人。而同時簡單啲嚟講，你見到佢係被精神化嚟顯示到當地嘅人一啲殖民地政府對當地嘅無知啦。可能他們會不理解當地的宗教活動，不理解他們暴動的原因等等的時候，你會見到精神病很好的藉口去， 即是你的意思是肯亞或者今天肯尼亞，當發生一些暴動的時候，就會當地的管治者會認為他們是集體精神病，即是全部黐線， 他們有一個 周圍斬人， 暴動是這樣來的， 即是暴動的定性就是因為集體精神病，哇，幾高招， 即是不是你們管治得不好， 系啦，全部都系黐嘅， 系因为黐线嘅， 因为你哋黐线， 而佢哋天生黐线嘅，因为环境 搞到黐错，因为你太阳晒亲， 系 啊，所以就有热带医学。其实热带医学系好令我，即系我自己都嗰阵时做研究都觉得好有歧视性嘅一种医学，我会觉得，因为明明里边佢讲嗰啲咩霍乱啊、鼠疫啊、疟疾，都唔系净系得热带地区有噶嘛。 但係佢就標籤咗咧呢一扎嘅疾病落呢一啲殖民地裏面，而且咧亦都成為咗一個咩咧，就係、是、一種落後嘅指標。即係佢哋會就係話，因為你呢啲殖民地，你啲人污糟、唔衛生，同埋你哋係未開發、唔文明，所以你先有呢種疾病。所以嗰時我自己睇呢個現代醫學，我好感興趣，因為現代醫學呢其實係英國人呢好主導去建立嘅。咁、特別係阿張伯倫做呢一個嘅殖民地個殖民地部嗰個大臣嘅時候呢，咁佢就揾阿Patrick Manson， 即係曼巴德係啦，或者係文信啦，就去搞呢一個嘅現代醫學。咁所以當時現代醫學喺英國呢係十分重視，甚至為殖民政府認為呢，即係佢英國政府認為呢，佢要拓展佢個殖民版圖呢，一定要搞好呢個殖民醫學。所以你會見到呢、這個熱帶醫學，所以你見到就係話呢個熱帶醫學係好被利用咗，我會覺得係。 嗯，即係一個政治化之下嘅一個醫療嘅觀點同埋醫療嘅體系。 係啊， 咁就自然會出咗一啲非醫學嘅問題。 所以到最尾咧，佢係有要求到咧派去殖民地嘅醫官咧，一定要識熱帶醫學嘅。即係唔可以亂咁，即係你唔可以話啊！我讀咗全科啦，咁我要去殖民地總工作就得啦，唔得嘅，一定要讀埋熱帶醫學 嘅。但其實複雜嘅問題就在於，當你講熱帶醫學，其實又唔可以淨係話佢可能有一個好負面嘅概念。但其實佢我哋要考慮翻佢嘅成效係點，因為其實當我哋講醫學發展嘅時候，其實可能係歐洲人喺殖民地生存嘅質素提高咗啦，佢對衛生概念改善咗啦。所以在呢個情況之下，佢哋嘅死亡率的確係降低咗好多嘅、所以某程度上都可能俾好多信心去熱帶醫學，就覺得呢個真係有用嘅嘢、去幫佢哋解決呢啲健康問題。 係啊，咁對藥物嘅治療啊或者預防，當然自然有幫助啦。咁即係都係而家熱帶地方有一啲屬於熱帶地方嘅傳染病都係事實，係嘛？咁我哋華南我哋成日都會肚痛啊、霍亂啊，呢啲都曾經可能係香港好重要嘅呢個疾病。咁呢啲嘅預防當然有佢嘅好處啦。 嚇，唔係其實即係對於熱帶醫學嗰個發展咧，我哋有時要諗就係即係大英帝國或者歐洲嘅唔同嘅殖民帝國，佢之所以可以向熱帶非洲內陸或者係可能亞洲嘅譬如東南亞一帶去擴張，好大程度就係因為佢哋成功可以控制到藥物。咁我曾經都講過，中華帝國嗰個版圖係控制喺漢人嗰個抗疫能力上面咯，係啊，即係同蒙古人南侵，佢再落啲都係其實你軍力幾勁都冇用，你一過嗰個境你死曬。 去到越南又搞唔掂。 係啊係啊，譬如清兵去到緬甸都係大量因為藥疾而去死。咁即係呢個我哋要去留意嘅就係佢哋注意喺熱帶上面嗰個醫療。點樣去影響到佢個殖民擴張？但係佢背後嗰個問題咧，我哋可能要睇就係嗰個人種學，或者係嗰個環境對於人嗰個絕對主導性。 嗯 啊，即係兩嘢好矛盾嘅。即係你人種差，咁所以你啲人就渣。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即係環境好，就可能就改善到。咁最後問題咩？點解你仲要殖嗰個地方嘅民？嗰個地方既然咁唔適合人類居住，係咪好神奇？ 係同埋即係精神病。係嘛？變咗一個好好嘅一個理由，或者我話都講啦，我哋話韞住佢，佢好理由就係精神病啊，驅逐嘅好理由，亦都係精神病，係嘛？咁然後咧，大型嘅社會運動或者暴動啊，或者一個社會嘅問題，或者管治失衡嘅最佳嘅結果咧，就係咩咧？就係咧。精神病，同埋你集體有問題。 我哋侵略你、統治你、幫你解決你嘅精神病。 冇錯啦，即係我哋一齊共榮嘅原因咧，就係解決你嘅精神病， 好好有 保持你嘅精神健康，令到你嘅身心咧更加圓滿，係嘛？而最大嘅問題係咩咧？佢可能歸咎於咧就係你哋太熱，係 啦， 曬得太陽更多， 你個氣候 所以咧，需要同大家講，唯有唔好俾人話精神病咧，記住要補充水分。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同大家傾嘅時候咧，就等我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可能同精神病人嘅例子咧，文化人啦，就係、是《南柯十三郎》。咁大家都知道《南柯十三郎》係粵劇啊，即係呢個重要嘅編劇。咁啊，六十年代在之前咧，亦都係一個重要嘅文人，佢寫好多詩歌啊、詩詞啊，都係好出名。咁我哋話即係睇翻朱兆章，即係都係浸會嘅老師咧，佢編嘅《小蘭仔雜記》，就係《南柯十三郎》當時咧喺青山病院出咗嚟之後。 我哋普遍會講話精神回復翻正常啲嘅時候，喺報章度寫嘅一個專欄，寫咗年幾咁。 佢青山歷， 如果冇記錯，咁佢唔止，佢各種各樣嘅嘢都會寫，其中有都有寫到佢喺青山嘅經歷。咁佢又講話青山啲人對佢好好啊，其實食物啊種種嘢都好好啊。咁其實佢都同人哋繼續傾偈啊，冇事嘅，佢覺得自己。咁然後出翻嚟，咁然後就一路講。咁其實佢我覺得都係好重要嘅見證啦，即係佢講翻啊，即係當時其實佢自己嘅情況，佢都有講啊，以前即係都有啲瘋狂嘅狀況，對即係有啲其他人可能做得唔係咁理想啊。有啲嘢會去有啲去講咁，其實都同當時電影，譬如紫羅蓮佢哋有即係啲嘅，即係佢哋有啲嘅家庭嘅關係嘅，咁亦都有中間好多嘅故仔係喺裏邊可以發揮，咁啊有機會可能朱兆章都可以講下。咁而之後喺呢幾年比較清醒之後，又去翻瘋狂嘅狀況，咁代表咩咧？就係話我成日都講，如果佢喺六十年代有一個更好嘅治療，即係如果佢嘅治療係延續嘅，你唔好冇事。好似冇啲嘢放翻出嚟，咁然後佢好明顯，佢之後又有翻問題，即係話其實佢冇解決過啦，即係佢冇解決過。咁然後佢喺街道上面流連都好漫長嘅時間，咁亦都成日都講話見到佢其實好淒涼嘅一個狀況。咁但係成個社會係冇辦法去協助佢。咁如果我哋即係以前就話禁閉嘅，咁但係當代社會冇理由係咁，你冇理由對啲精神病人就係而有呢個自生自滅，咁都唔合乎社會嘅模式。咁其實我哋話之後，其實我哋點樣去處理呢一種？精神病人除了禁閉驅逐之外，之後又會是怎樣？ 雖然我研究沒有碰到 area， 但其實在剛才都講到，就是當你一個精神病院不斷收到病人入來的時候，他們其實有時候為了督數都會可能說啊，他康復了，但其實他沒有根據的就送他出去了，但人很多時候又回來，所以你會看到人不斷出出入入在精神病院，所以在這個問題一直持續到1930、40年代在歐美地區都有的，而他當時已經發展了一個模式，就可能叫是回到社區，就可能你定期來診所覆診，而不是說真的完全禁閉你在醫院了，因為其實這樣做對大家都不好，你要用我們的錢，你不如可能定期回來 check check 都好過你長期被人又要被人檢控，說你可能是粗暴對待他啊，對他不人道啊等等的問題。所以其實到而家都見到，可能係而家社會都有一個新嘅發展模式去面對啲新嘅社會問題 咯。我哋聽你講咧，即係除咗你正話講嘅即係社區治療之外啦，問米都係一種治療嘅方法。你話嗰啲人送咗去芳村之後，可能用啲好同中國有關嘅問米。以我所知， 全教士辦嘅 係咯。嗱，以我所理解，問米嘅意思就即係話用一種即係民間嘅力量，即係用嘅傳統嘅宗教力量，召喚有啲人上嚟同你傾偈啦，即係咁先人或者上嚟傾偈。點解會有幫助嘅咧？你可唔可以即係以你所知係發生咩事咧？佢哋？ 呢、這個要回歸翻啱先講到，其實可能就係其實中國社會入面精神病其實一直唔係一種疾病，佢係一個好短期嘅現象，所以佢哋有啲時候唔係淨係用醫療嚟解決，可能佢用草藥等等啦，但好多時候佢都用一啲覺得鬼神之説，可能會用到一啲關於神秘學啊等等嘅嘢，其實都會幫助到佢哋去治療呢個問題，所以係同當時我哋可能你喺1890年代，你喺芳村醫院，廣州芳村醫院傳教士講，佢哋可能都係會讀聖經同你哋，所以其實你要見到兩者都有好大嘅相似之處，其實又唔係咪真係話醫學 驅鬼嘅， 係 啦，請鬼嘅驅鬼， 係啦，所以其實好多時候你見到有趣現象就係、是、你決定唔到或者判斷唔到邊個啱邊個錯，其實大家都各有各講。 是啊，但有冇效果咧？呢、這個真係先係問題。 呢、這個 即係啲精神病患者經過問米之後，或者係讀聖經之後會好咗嘅咧，或者係所謂恢復正常。 嗯，呢、這個 先 係 咁， 冇 咁嘅 考慮，都冇乜答案其實。 即係究竟阿里路亞勁啲啊，定 係南摩 咁？係咯，定係邊個好啲咧？ 或者係急急娛樂令？係啊，即係好難講啊。 唔係，所以你咪睇到就係當時。仲未有一個好有系統嘅治療方法出嚟，所以就咩方法都去試下。咁即係傳教士，尤其是當時嘅芳村醫院，其實傳教士去營運，其實佢係抱住咗一種好慈善嘅態度去做呢一件事，即係佢唔係真係單純一個就係醫學嘅角度，我要去醫好呢個病人。其實更加多嘅情況，即係佢係想關懷、關愛嗰個精神科病人多啲咯。所以你會見到呢個就可能係嗰陣時嗰個發展一個嘅情況嚟嘅。 不過我覺得幾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我哋無論喺香港或者係即係近代嘅中國都好，我逐漸見到一個係將嗰個宗教嘅元素喺個精神病裏面移開，即係逐漸係有咁嘅過程喺度，可能係即係比較理性啲嘅一個處理嘅方式啦。無論個點樣理解精神病咧，無論係由環境因素造成嘅，係咪熱帶地方太陽過猛，所以曬到啲人傻咗？或者係唔係嗰個環境因素啊，或 或者可能是文化的種族的因素，使到那些精神病會出現。咁呢啲都已經唔係宗教元素嚟嘅，啊，即係唔係鬼神突然間侵擾你，導致你有風邪，導致你有一啲比較特別嘅情況。咁但係咧，又未到一個可以真係完全去理解究竟咩係精神病，而可以做出相應治療嘅一個過程。咁所以我哋譬如睇翻嗰一大段嘅時間，大概係19世紀到20世紀中期。咁譬如喺香港，我哋去處理精神病，我哋仲係一個摸索嘅階段。啊，即係可能最簡單嘅解決方式，無論中國傳統又好，西方世界又好，都係禁錮。但大家發覺禁錮唔係一個可行嘅方式。第一醫唔到， 而且對，即係呢個點解係一個社會問題，就係、是、譬如我哋可能香港電影裏面有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叫顛倒政權，就係、是、即係當時可能佢應該係喺精神病院入面嘅，可能資源原因、種種原因，佢必須要放咗入社區生活，咁然後結果佢 一逢水犯做主角， 佢入咗去即係幼稚園度斬死咗一啲幼稚園嘅學生。咁當時我係讀緊幼稚園嘅。我母親係當時係有新聞直播，係非常 幼稚園有曬鐵閘嘅， 非常淒涼。即係成件事係你，因為你入幼稚園行兇係冇得挽救嘅，即係一個精神病嘅一個所謂嘅癲佬去做。咁而成個香港都好震撼，因為依個真實事件，而後來變成一個電影。咁但係我哋點樣處理呢？即係你諗下，擺翻入社區，佢又有事，咁你資源唔夠又冇，咁所以佢本身係一個好重要，成個社會都要關心嘅一個問題。咁而大家嘅恐懼正正係嚟自呢度。嗱，我哋正話講咗好多各種嘢，我翻翻係一條可能同我哋歷史係咁話有關嘅問題。嗱，史學我係做歷史嘅，嗱，精神病佢本身係一個醫療嘅範疇，醫療嘅一個部分。但我哋歷史嘅好處喺歷史嘅眼光，好處就係我哋可以睇到中間嘅一個變化，係、嘛？我哋會見到嗰個嘅對於一件事嘅理解嘅變化，可以衍生成為對於成個觀點策略嘅一個大嘅一個轉，而最尾令到件事係有唔同。咁我呢一點上，可能大家都即係都想問一下大家，你嗱從小學嘅角度去諗翻呢個觀念嘅演變，嗰、那個意義同埋價值喺邊一度？大家都可以。 我講先啦，唔係即係我睇成個精神病嘅歷史，同埋我哋處理嘅方法。第一個印象就係我哋到而家都仍然對精神病好無知。啊，即係我哋由個過程，可能係由鬼神靈魂，到可能有環境因素內分泌啊，即係而家種種嘅一啲新嘅荷爾蒙嘅角度。咁但係我哋即係仲係唔係好控制到或者認識到嗰啲疾病嘅原因啊，或者係咪有最好嘅處理嘅方式？咁我覺得歷史嗰個矛盾就係我哋係咪應該採用所謂史上行之有效嘅方法，譬如係禁錮，禁錮係咪最安全咧？對所有人係最好咧？因為我有幸自己即係未有罹患精神病，但如果我真係有精神病嘅話，我會想點樣去被醫治？我一定唔會想被人困住。咁、但係如果我會影響到其他人，對其他人構成威脅嘅，咁又點樣呢？個社會應該點樣處理我？最後可能做咗罪行出嚟，我殺咗人去幼稚園裏面去斬啲細路仔，咁我更加唔想有咁嘅情況。咁、可能歷史嘅經驗就係會唔會係用啲所謂行之有效嘅方法呢？ 其實當你讀呢個精神病史嘅時候，你會發現醫學好多時候都係冇用嘅，咁即係唔係冇用，而係好多時候都面對到困境，而佢不斷解決嘅時候，可能佢又會面臨新嘅問題。當你提出，例如你可能你嘗試喺19世紀中期，你英國開始confine 啲 insanity 嘅人啦，但你之後其實發現，其實你根本呢個方法不斷對累積人數喺病院入面，而只係嘗試再轉變嘅時候，可能我已經對精神病有一個概念，就係你覺得佢以前係帶危險性要監禁。可能去到20世紀中期嘅時候，可能覺得佢已經係危險性降低咗，可能你有其他藥物可以俾佢食，可能降低佢嘅攻擊性等等，所以你會見到一個社會轉變嘅概念喺度發生咗，係關於疾病圍繞住。而對我自己而言，我覺得研究精神病等等嘅疾病嘅時候，其實你會睇到唔單止係社會問題，而一種疾病或者係一啲特定嘅行為點樣令人變得由社會隔離開，被歸類做特異嘅人，唔單止係可能唔單止精神病，你會有性病、殘疾等等，其實都係有相同嘅過程，你會被變做病人，而你得到唔同嘅待遇，就我覺得係研究醫療史一個有趣嘅地方。 我自己都很認同阿俊奇說的一件事，就是你研究醫療史的時候，你會發現了其實疾病不是我們表面上想到一種一些生理的問題，其實當中、當然精神病就是心理的問題啦，但是你會發現就是到底那班人去定義那班人是不是真的那麼準確呢、即好像剛才很多個例子上面，你其實一直被精神化啦，甚至乎被病人化啦，甚至乎一個醫學也都是熱帶醫學這樣計、其實它也都背後是一種政治啦管治的概念在這裡，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整個醫療史的發展上面呢，不是真的單純真的醫療這件事，其實人為的因素有很多，好像剛才卓然舉的例子，就是你譬如癲佬症傳裡面提到，你會看到就是說為什麼他會放了，即是為什麼會放入社區呢，其實很大的一個大環境就是當戰後其實香港醫療的資源十分短缺，其實他對於特別對精神科病患者那個的照顧是很是那個資源是很少的，所以其實你看回那時候的報告呢，經常都會說即是青山醫院很爆滿啊，還有要用什麼方法去醫治，因為他們想到一件事呢，就是他會不停地看，就是我哋要到底要幾多床位先可以滿足曬成個香港嗰個嘅需求？跟住佢哋就發現咧，其實係點起都唔夠嘅。咁所以就變咗就會諗辦法，就即係當然隨住你有啲藥物嘅即係改進，你係好好嘅，你係可以俾佢哋食咗藥，跟住之後可以減低佢哋嗰種攻擊性，咁可以放翻佢哋喺社區度。但係又你嗰個跟進嘅方式係咪真係足夠咧？咁所以喺呢啲情況之下，你會睇到咧，其實一個疾病咧，唔係淨係一個真係好單純一個個人嘅問題，而係涉及咗好複雜嗰個管理嘅問題。而你睇翻十，你放翻十九世紀，好明顯殖民者就係唔想管理咯，即係所以用最好嘅方法就係送佢哋走。係 啊，所以我哋講咁多精神心理嘅健康嘅問題，就可能我哋都要自己諗翻係嘛？我哋自己可能睇得多書嘅時候，我諗下我自己都會唔會步入瘋狂嘅深淵入邊咧？好，下一集繼續同大家講落去。Thank you.